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就是教协会长冯慧华，就最大的教师工会。就我们很多时候说教师是稳定的行业，这个可能都是很久之前的事。第二就是教师都是一个社会上很多人尊敬的一个行业，但是现在也都面对很多的一些的挑战，很多的一些多了一些的抹黑，近排还有讲一些离职潮啊这样。今天所以跟冯慧华想讲一下一些教育、教协、教师等等的一些问题。多谢你先。首先我想拉返远少，因为我想返在九七之后呢，当时董建华推教改呢，那时都已经有讲过教协是三座大山之一。但似乎那时就针对教育的改革。但近呢几年呢，近呢三几年呢，有都一路讲緊可能都是大山，但呢就嗰个政治味又相当之浓啦，都唔係完全讲教育问题。其实想拉返即係睇返回归之后，教协一路似乎都係唔同嘅，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内容，但係都会觉得係一种即係从个政府嚟讲都係一座大山。点样睇呢啲即係政府即係对教协嘅一种态度。 其实呢，我哋嗰个即係工会呢比较同其他工会有唔同嘅，就係工会本身个本业一定係做嗰个即係权益同埋係饭碗问题啦。咁嗰个呢就係、其实无论喺咩政府都好啦，即劳资双方都多啲係对立㗎啦。咁所以嗰个係我哋本质上嘅一个定位啦。咁但係政府其实唔係太过介意嘅，有时佢觉得呢啲係劳资关系咁。咁但係我哋另外兩個定位呢，佢就重視一個，就係我哋係一個專業團體。因為除咗工會事務呢，我哋會覺得如果教育政策唔好，教育大環境唔得，我哋其實工會亦都保障唔到會員嗰個福利咁同埋權益。咁亦都覺得呢個教育政策好多問題。咁所以我哋都除咗話即係講加人工啊，講我哋嘅即係薪級表啊，我哋都會講教育政策裏面啲大嘅關注點，譬如話個學制係咪健康咧？嗰個嘅公開試壓力係咪太大咧？又或者係其實整體嗰個教學環境係咪太過著重咗追求分數，令到啲學生好大壓力咧？咁所以嗰啲課題我哋一路都關注，由以前譬如升中試開始關注，到最近嘅講緊我哋講 TSA 嗰啲嚇，即係問題。或者整個新高中學制在十年前開始怎麼改革，這些全部我們都關心。這些就會是我們、如果跟政府有不同意見，那裡就會產生一些、他覺得我們阻住他、第三個更加大，就是我們是一個社會團體。自從由華叔的年代開始，我們不只是關注教育的，譬如說金禧事件，其實關注是一個廉政的問題、不過發生在學校，咁所以成個係唔係單止一個教育問題，又或者係反對大家口灣起核電廠啦，而家都講緊啲核電嘅一啲即係擔心，又或者反對一啲即係公共事業亂咁加價。咁所以我哋其實喺政治上，除咗教育咧，我哋都會做民生問題，仲會做嘅咧就係政制問題。呢、這個就正正係即係政府亦都唔中意，因為我哋都係要求我哋個制度要民主化，咁嚟要求我哋嘅選舉制度要開放。咁所以呢個呢就係、喺殖民地時代呢嗰、那個係一個即係普遍嘅互動啦、政府都唔鍾意㗎啦，都覺得我哋係阻住，咁、所以呢教育局就一路話我哋係大山阻住佢想推嘅一啲改革。咁、但係即係到過渡之後呢，嗰、那個焦點落多咗喺嗰個政制嗰度，咁同埋係即係譬如反23條啊，到近年嘅反送中條例，咁我哋其實都係喺個公民社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角色的。當然個角色我們未必走到第一線，因為已經有很多議員、政黨都在做，但是我們其實是一個比較重視這方面的一個民間團體、所以其實政府是也都不喜歡我們。教育局一定是都是仍然當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山要鏟走的，我們是一路都是一如既往，我也不覺得是特別現在針對我們，但是呢問題就是近呢兩年咧，佢針對就係因為佢要委過，即係揾人去孭呢個鍋。即係社會上出咗咁大嘅問題，咁嚴重嘅撕裂，其實係管治嘅失誤，呢個好明顯。但係佢哋開始就係調教，就將嗰個責任擺喺教育。 就是委過於我哋，所以嗰個壓力就會大增。 如果睇翻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嗰陣咧，似乎有一段好短嘅期間咧，佢似乎又好似同教協嘅關係，或者佢好似都想主動即係改善個關係，出席你哋一啲慶祝嘅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咪跟住落嚟，其實或者如果而家我哋睇翻，你哋睇翻教協同政府，包括殖民地之前嘅政府，都係一個最壞嘅時候。 就可以咁講，因為係我哋係喺即係上一次阿林鄭想選嗰陣時候，我哋係即係全力出擊咧，叫做係攞曬嗰啲選委嘅職位嘅。我哋過往覺得嗰個制度唔係真係咁重要。同埋好小圈子，我哋參與只不過係即係要製造一啲競爭嘅啫。但係嗰次我哋都唔留啲位俾其他人啦，我哋選曬咁。咁所以喺嗰度咧，林鄭基於嗰個政治考慮咧，佢要同我哋去傾，佢想攞我哋嘅支持。咁當然啦，我哋都公開講過啦，其實我哋冇俾個票佢，我哋都冇提名過佢。不過佢係想拉攏我哋。咁喺個咁嘅政治互動之下咧，我哋係喺教育嗰個層面咧攞咗好多新嘅資源。咁由喺嗰度咧，譬如話全面學位化啦，增加咗啲常額教席啦，增加咗一啲處理一啲係即係我哋叫做有學習困難嘅學生嘅一啲專責職位啦。咁嗰度佢係其實前前後後加咗80亿經常開支嘅。咁嗰個時候係個互動係我哋覺得係有啲即係成果。咁當然就唔可以犧牲我哋最重要要求嘅嘢啦。譬如話我哋希望個政制民主化。同埋希望喺嗰個反送中條例咧，我哋覺得嗰個條例唔應該過嘅，咁所以嗰陣時個關係就開始差啦，差到而家啦。 如果講翻社運嗰陣啦嚇，即係其中一個幾爭議嘅就係話，即係啲老師嚇，即係啲老師嘅角色參與啊，甚至有啲講到話，即係啲老師帶埋啲學生，即係出去參加遊行示威啊。百貨啊等等嚇，其實而家睇翻你哋會覺得即係老師係咪即係會有啲過咗位咧，或者係點樣其實嚇？ 整體嚟講咧，其實老師係好專業，過往呢咁多年都係。最近其實有啲民調都即係揾翻就問翻啲家長啊其他人啦，佢哋對老師嗰個專業嗰個定位咧好認同嘅。咁只不過話喺嗰個成個社會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老師啦，各行各業，醫護啊、公務員啊，好多都出聲。咁老師係冇用佢嘅方法去直接去影響啲學生嗰個政治嘅取向。佢哋係好專業嘅，但係學生佢哋有自己嘅諗法，佢哋可能選擇去做一啲佢哋認為即係可以影響到嗰個政府決定嘅一啲行動啊或者行為。咁嗰啲咧就其實係。就算你話問我哋教協咧，我哋都係唔贊成暴力，我哋都唔贊成用一啲非法嘅方法嚟去做。咁但係我哋理解嗰陣時嘅社會情況，點解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問題紛爭咁咯？咁就但係將呢個責任扼咗俾落去老師，話老師去煽動咧，呢個絕對就係一個即係委屈嚟嘅，同埋係即係直詞去推擋，將嗰個責任委過去其他人嗰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政治操作。佢想將個焦點轉移，老師其實係好專業，但你問我哋，我哋有冇令到啲學生識得諗嘢、獨立判斷去思考呢？有，呢個係我哋嘅目標添。我哋喺過往嗰、那個即係唔同科目都好啦，特別可能通識科點解佢追究得咁犀利啦？就因為呢科本質上係令到學生有獨立啲嘅思考，全面啲嘅去判別是非。咁呢個可能唔知而家嘅即係政府。是不是真的仲容得下呢所以这些就会是被针对的。 这里我想都是会有个争议的就是说譬如通识科也好或者可能我们教育也好都会鼓励一些学生去独立思考。但是亦都会有些社会上有些人会觉得即是他十几岁的学生很容易会受到一些环境影响情绪啊群组啊等等的话。咁老師係咪特別係當嗰個運動去到個階段啊，可能出現暴力嘅時候咧，就老師佢哋會覺得咧有責任啊，即係勸啲人又好，或者甚至阻止即係啲學生去參與又好。咁呢度其實係而家睇翻轉頭，係咪有啲嘢教師做得唔夠或者冇做咧？ 就我就唔係好認同呢個睇法。 嗯， 咁嘅原因就係咧，其實影響學生或者而家後生即係後生仔個諗法嘅咧，係社會嗰啲資訊好多嘅。 嗯， 佢哋自己去判別。 嗯， 咁當然佢哋係咪即係有足夠判別能力咧？我哋其實一路就係培訓佢哋，令佢哋有一個比較獨立、客觀同埋理性嘅思考。咁所以好多嘅老師其實喺嗰個運動階段咧，都係勸啲學生要唔好即係出去參與啲咩行動，要係令到自己唔好處身險境，同埋咧就係基本上係勸咗佢哋。 嗯， 咁好多老師喺嗰陣時好矛盾嘅，但係佢哋都好多係勸咗佢哋，唔希望佢哋有事，更加唔希望佢哋被拉、被打傷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係好多老師都做緊呢啲工作。你話去煽動佢哋上街，其實唔係做緊呢樣，反而係勸佢哋留喺學校，勸佢哋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去表達佢哋嘅不滿。 嗯嗯嗯。首先你都有提到通識科啦，即係相當大嘅爭議。咁而家直情係改頭換面，都唔叫做，都唔會叫佢做通識科。咁短短即係回歸之後嘅嘢，咁其實從教育個角度嚟講咧，就有一個短命嘅，短命科。你其實睇翻即係成個轉變，即係通識科一即係有冇問題咧？二就係話其實如果出咗問題嘅話，應該點樣去處理，而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淨係冇咗個科。 係嗰個科本身問題，我哋其實你睇翻教協呢十幾年咧。我哋有好既定嘅立場。 嗯， 最初我哋對呢科都係半信半疑。 嗯， 我哋覺得喺嗰個時候，即係中學階段，若果學生要佢全面去讀咧，其實就第一就係佢哋未必係覺得呢個係佢哋人生裏邊或者學習裏邊好重要嘅嘢，因為喺嗰個時嘅背景係學生或者後生仔咧對社會嗰個關心程度係相對低。第二咧就係嗰個科本身咧，我哋覺得佢其實難嘅。因為佢要令到啲學生佢哋能夠掌握到批判思考，去識得去即係稱下唔同嘅資訊、唔同嘅觀點，去得出自己一啲嘅立場同判斷，其實係難嘅。我哋覺得大學就做呢啲嘢㗎啦，大學應該要做。咁但係中學我哋覺得咧，做唔做到咧？同埋係其實會唔會要求高咗咧？我哋反而呢個角度，其實我哋嗰陣時初初係反對，我哋覺得咁唔好必修啊，不如選修啊咁。是我哋嗰時叫呢、這個，但係佢一發展落嚟，我哋睇到其實係做到喎。好多嘅即係同事喺呢十年裏面係用好多方法去自己進修啦，去裝備啦，去用多方法提升學生對出面環境、社會嘅一啲嘅即係時事又好，或者社會嘅一啲問題又好嘅興趣，同埋令到佢哋去真係識得獨立思考。咁我們覺得係有成果。當然仲有好多問題。譬如我哋都唔中意佢譬如話有個專題研習咧，霸得太多時間啦，或者佢係即係個操作上有啲嘅教學方法咧，我哋有唔同意。但係個科本質咧，個方向咧，我哋認為正確，就唔應該好似而家咁，佢因為社會事件，因為整體嘅政治需要，就話呢科有問題。特別係有啲官以前係由佢哋一手推噶嘛，即係嗰啲前局長啊咁，都話我而家錯啦咁。我嗰陣時唔知道會走成咁嘅，其實呢十幾年教育局又好，政府又好，睇住呢科點走嘅。若果有問題，完全係佢哋嘅責任，因為嗰科嘅發展睇得好實嘅，由課程嘅發展、考評同埋設計，所有其實都經歷好多關卡。大家喺嗰、那個即係行裏邊又好，專業參與，加埋政府其實教育局嗰個高度嘅監管，出嚟嘅一啲咁嘅產物咧，其實佢一路佢哋讚嘅。他們自己的檢討都說沒問題，有就是有些技術問題和有些地方要調節，但是就不是個科的目標和它的操作出了嚴重問題。但是突然之間在即需要了，他們就會跳出來說這科異化，我你有什麼證據說它異化呢？沒有的，他一直說都是異化，什麼異化了說不到。總言之，我就覺得現在這科就歪了，那他就只是說我現在想這科向哪個方向。咁我哋睇到佢出到嚟嗰啲而家嘅改動咧，就係朝向咗減低嘅獨立思考嘅培訓，加強咗一啲譬如國安又好，或者國家發展正面嘅教育，同埋又要多用啲方法翻內地去考察，令到佢哋係增加對即係內地嘅一啲嘅即係認同。即係如果個方向係已經指定咗做呢啲咧，已經唔係通識科本身原意嗰個最重要嘅目標。 佢而家係一面倒，要佢哋有國家情懷；一面倒要佢哋話國家發展係好。過往可能有問題，不過而家發展大方向都一定係好嘅咁。即係已經講到係嘅個結論係要講好。不過你點講咧？中間啊，我容許你講少少歷史，可能有行錯咗嘅路咁。但係你整體嚟講都要話國家發展正確。你要話國家發展，香港有咩角色，帶動到香港有咩得益？咁嘅時候就已經係由結論引導咗，就唔係做緊教育，我哋覺得係做緊灌輸啦。 我諗官員同埋一啲即係建制嘅人睇通識科就會將即係佢哋認為嘅弊啦，就係話批判思考咧就去到極端，就咩都反啊，反政府啊咁樣嚇。咁一誒覺得呢一個説法係咪公平咧？第二就係話咁利咧，即係話我哋可能講緊幾代嘅，而家你年青人其實都係通識科下長大嘅。會唔會睇到對佢哋個成長、對佢哋學習，其實通識科係會係幫到佢哋？點樣幫到佢哋？ 就幫到佢哋咧，我哋覺得嗰個獨立嘅思考，同埋明辨是非、判別一啲即係對錯，同埋個過程佢點樣去稱唔同嘅觀點，跟住先得出一啲客觀佢自己認為啱嘅一啲結論。咁我哋覺得個結論唔一定要係正啊、反啊定點樣。而是他經過這個思考過程，他得出他自己一套的想法。我們覺得整體來說，這個就是一個教育的過程，不是一定要他們贊成還是反對。不過呢，就是這個這樣的思維方式和這個判別是非能力，就會令到他們不一定聽，就是聽從一些觀點，或者不一定很容易去順從，或者是一些就是政府又好，或者其他人想他們走的路。咁呢個係一個，如果你話反叛咧，後生仔本身會批判同反叛。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唔係佢嘅問題，即係唔係逢事必反嘅。呢個係反而係即係上一代要諗下，係咪真係即係講唔同意見咧？你就話佢逢事必反咧。其實而家都好中意套或者即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筆頂帽俾你，就話你係逢事必反。咁只不過係佢哋唔容忍到嗰個反對聲音。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反而是他想的，反而是想一些順民，可能如果你說要訓練順民，過往這十幾年也好，個教育制度就似乎不是訓練順民。我覺得這個如果你說錯，就錯在不是政府想的方向。 首先你提到教協即是在社會參與那裡，由殖民地前就已經是金禧事件啊，或者啊，同埋去到九七之後嚇，即係亦都有一啲嘅社會事件又好，包括其實喺普選議題嗰度嚇，即係教協都有一個立場。呢度其實係咪都真係會令人覺得係教協即係教育老師嘅組織變咗一個即係所謂而家好中意講啊政治組織？咁呢度係咪即係嗰個位嗰度係走過咗呢，或者再有啲人會覺得嚇？ 呢個如果佢哋個期望我哋係做工會呢，我哋係做突咗嘅。 嗯， 如果期望我哋淨係做個教育團體，我哋都做多咗嘅。因為我哋三個角色都有。咁裏面有冇衝突呢？有時會有衝突嘅。但我哋就分得好清楚，我哋係想個社會有啲咩嘅改善呢，其實都目的係想製造一個大嘅環境，令到個教育可以即健康發展，咁再帶落去就係個專業可以健康發展。咁所以中間其實係我哋都好刻意，都好坦誠話俾人知，我哋去派人出嚟選立法會，係因為我哋要增加影響力，將我哋覺得認為啱嘅一啲信息同埋方向咧帶入去個議會。啊，當然得一票其實唔係好多啦，咁但係都係佢代表緊教育界嘅聲音。咁亦都過往我哋其實由有呢個議席開始到而家，我哋都係我哋贏噶。咁你睇到其實我哋係跟緊大部分老師佢哋個想法去做緊呢啲嘢，咁就行裏面一定係認同噶啦。從選票睇到，咁但係政府係唔中意嘅，因為我哋其實唔係唔好話忠誠的支持派、反對派啦。我哋從來都冇對政府忠誠過，講真，我哋係忠於個社會同忠於教育。咁所以呢啲有時唔啱聽嘅，我哋都會講噶啦。咁而越嚟越政府覺得我哋啲嘢唔啱聽，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但係你話我哋係咪政治化呢？我哋係其實一參與社會事務呢，就會投身咗政治。 但我哋會好清楚，我哋唔將呢啲政治擠咗去學校裏面同埋教育裏面，分得好清。呢、這個就屈我哋話我哋將政治帶入校園咧，呢、這個係絕對錯。一嚟係帶唔到，因為嗰個即係層層嘅管理同埋係誒專業嗰個即係叫做要求咧，我哋係唔可以咁做，亦都唔會咁做。 嗯、 但係即係有時有啲嘢社會發生嘅，學校裏邊誒學生亦都會關心，亦都有反應。咁嗰啲咧，反而我哋要點處理去面對，就唔係我哋話主動將呢啲帶入校園裏邊。 嗯對教協不單止係即係睇為即係反對，可能反對派啦，甚至即係呢一兩年有一啲相當抹黑嘅一啲説法，前特首梁振英即係用到陀地公會咁樣係。即係將其實黑社會就拉埋一齊，呢、這個其實會唔會對個會或者對一啲老師始終一個咁即係有公眾人物或者前特首咁一個咁嚴厲嘅一個説法，都會影響咗個會 啊？就佢就影響唔到我哋噶啦，因為我哋都知佢個立場同埋係。佢就政治先行啦，亦都係我哋用個自然用過多次撩事鬥非，即係佢基本上係去即係尋找唔同嘅敵人去攻擊嘅。咁其中一樣話，我哋用到呢啲咁嘅字眼啦，陀地咁嘅話，我哋話教育界我哋都唔會覺得即係呢啲係適當嘅字眼啦。何況呢個前特首一個即係政協嘅副主席嚇，基本上係唔應該用呢啲言詞嘅。你話同黑社會有來往，我哋就冇啦。我唔知佢係邊個有嚇，即係佢哋用呢啲嘅方法去做描繪咧，反而就係大部分嘅家長學生都好啦。都唔會覺得佢講得啱，都知道佢其實係有啲歪理，咁就未必信佢啦。但係有少撮即係佢嘅吹槌者啦，咁嗰啲咧就其實都不嬲都已經用佢哋嘅方法嚟去係抹黑我哋啦。咁亦都幾好笑嘅，有時我哋成日有啲咩嘅時候咧，佢講完咧，第二日就會有幾個人上嚟我哋度咧。挨支橫額就示威咁噶啦，咁咧一示威影完張相就收工噶啦，即係屢試不爽嚇，即係次次都係咁。咁而且係嗰啲人有時上到嚟咧，連佢自己鬧緊咩佢都唔知道。 嗯 嘢認錯人咧，有時候對住我就鬧啊葉建源啊點樣乜啦咁，你搞清楚先啦，你上嚟揾邊個啊咁？即係佢哋其實係一啲好業餘噶啦，我都唔知佢哋做緊係一啲咩方法去表達佢哋嘅不滿，但係連個不滿喺邊又唔知道，但係就好似我哋覺得啊，有時講笑咁啊，係咪霞姨揾翻嚟嘅咧？就咁樣上嚟做一場 show， 跟住就廿分鐘就走噶啦。佢哋一定有時仲好笑就係、是、有記者上嚟影相，佢哋一聽到有記者咧就走先佢哋。佢哋唔係等記者嚟影相，大事去宣傳，佢哋走先啊，即刻避咗啲記者。佢哋自己人影咗相咧就得噶啦，走。咁我哋睇到咧，從呢啲反應就係、是。有啲即係親建制嘅組織又好，或者人士其實係唔係好知咩事就批評我哋，人雲亦雲。咁呢啲嘅，譬如好似啊，即係前特首咁，呢啲叫做意見領袖咧，其實佢哋講嘅嘢對呢班人有影響嘅。咁但係佢咁講嘅時候咧，就自失身份啦。用呢啲咁樣嘅字眼，亦都冇證據嘅。佢通常冇證據講出嚟。佢試過有一次有證據，佢話啊，教協僭建咁。好似煞有介事揾到證據，但係實際上已經有即係平屋宇署又好，消防又好都上過嚟嚇，因為有人投訴嘛，佢話冇僭建， 完咗㗎啦，嗰個係嘛已經完咗㗎啦， 完咗㗎啦，即係已經覆咗我哋話查完冇問題嘅。但係佢指我哋嘅僭建就係我哋嘅會所裏邊咧，其實有一條樓梯咧就由八樓通到九樓，咁嗰個咧我哋都即刻揾翻啲資料，係嗰陣時嘅屋宇署署長應該係梁展文自己批添嘅，有曬文件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哋僭建，有證據先去咁投訴噶嘛？佢就係用呢啲方法門客，係冇證據，咁無的放矢。 國安法出咗啦嚇，咁啊勞福局局長啊羅志剛近排都提到就係提啲工會，提啲工會要跟翻即係職工登記條例啊咁。咁似乎簡單嚟講咧，就話你做翻工會嘅嘢。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剛才你提到即係啲社會參與啊，或者甚至政治嘅一啲嘅。取態啊，咁樣會唔會驚即係出問題啊？其實 即係被針對，甚至可能會即係要取締佢哋咁。 嗱，呢個都會有啲擔心嘅喎。個原因就係而家政府係有權用盡啦。 嗯。 但係唔關事嗰啲權力，佢都可以攞嚟去即係搞我哋。咁、所以如果你純粹從職工會登記局佢嘅職工會條例咧，我哋完全冇違反。我哋每年都交報告，每年都做足功夫。所以我哋唔擔心我哋違反。因為我哋絕對即係守法。但如果佢要用到話工會以外嘅嘢唔准做咧，咁呢個其實就係講緊另一啲嘢，係咪所有嘅組織佢冇咗佢嘅社會參與嘅自由咧、言論自由咧，同埋其他工作嘅自由咧？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佢已經寫明啦，即係你嘅工會就只可以做呢啲，你所有嘅組織只可以做你寫低嗰啲嘢，完全唔可以做其他嘢。咁呢個係咪我哋想嘅社會咧？其實亦都有冇法理基礎咧？冇嘅喎。即係冇寫低就唔俾做，咁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調轉咗我哋理解香港啲法律。 嗯嗯， 我哋喺法律寫低嗰啲嘢，我全部依曬法嘅。 但如果佢用到盡嘅，佢可能最終即係會受到即係司法嘅挑戰啊。咁、但係從個會嚟講，可能都好煩嘅嚇。 係 啊。另外就係會對個會即係始終會造成一啲會唔會造成一啲心理壓力，就係話。即係以往有啲嘢做過做開嘅，落去會更加留意小心，甚至一啲政治議題嗰個即係取態，會係要再諗一諗，同埋可能一啲嘅活動啊，都要即係再即係有啲調整。 就新嘅就梗係國安法啦，即係呢個係新加，而且係而家仲未摸得透佢嗰、那個。嗰條線喺邊？亦都佢都唔想我哋摸得透，佢想我哋越驚越好咁啦。咁我哋一方面係呢方面要警惕，知道會唔會有啲機會踩到呢啲地雷咧咁。咁亦都，但係因為咁嘅時候，如果好多嘢都唔做咧，我哋其實就過唔到自己個關。因為我哋本身個定位就係我哋唔係淨係一個工會。咁如果你話我淨係做翻工會，每年同你講加人工，講下啲假期，講下啲福利。呢啲係我哋仍然會做，但係我哋唔會淨係做呢啲咯。因為如果係嘅時候，我哋就唔係教協嚟噶啦。我哋本身個教育團體、專業團體個角色，我哋唔會放啦，我哋一定會做。咁嗰啲亦都仍然都會同政府有衝突嘅，但係嗰啲衝突就唔會話去到政治層面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講，但係政府聽唔聽一回事。但係到政治嘅工作咧，我哋其實都繼續會維持做，但係就會好小心。同埋我哋唔會犯法，我哋一定會去小心去做。不過會堅持做。 考慮即係派人選選委會又好，或者立法會又好，係另一啲考慮多過話即係首先你講嗰個基本嘅即係政治社會參與嗰個調整嚇。 所以選委嗰度就我哋而家暫時一路都傾向嚟緊未必參與咯。咁個原因就係佢嗰個改制係令到佢完全變成一個。即係叫做封殺我哋參與，亦都再唔民主啲嘅一個制度。咁將原本係一人一票選嘅改曬做團體票，已經係離譜嘅啦。第二就係仲加咗委任嘅一啲大學校長同埋啲團體嘅一啲負責人，就自動係做咗選委。咁嘅時候就已經係同委任冇分別啦。咁呢個咁嘅制度咧係唔值得再參與，亦都冇乜叫做空間俾我哋參與。但係立法會我哋仲要諗個原因就係佢仍然保留一人一票。咁如果我哋有得選，我哋係信心我哋會贏嘅，因為一人一票嘅時候，我哋係知道市民或者選民係想要啲乜嘢，贊成啲乜嘢。咁但係佢要經過係篩選咯，有呢個審查委員會，我哋未必過到關嘅。又要喺嗰啲選委界別度攞十個提名，咁嗰啲我哋覺得係。如果阿爺唔肯，就冇人敢俾提名我哋噶。咁所以咧，我哋參唔參與到入唔入到閘咧，其實係好多變數，甚至可以講係需要即係可能中央入頭先至入到閘。咁嘅時候咧，我哋係咪再值得參選咧？呢、這個係我哋要思考。 如 果我哋入到閘，我哋會贏嘅。但係我哋係如果咁屈辱地入閘，同埋係佢揀我哋嘅候選人。不是我們自己選我們的候選人，這個這樣的原則是很大問題的，因為我們未必容易在這裡接受或妥協。 現在的傾向有沒有一個，就是你自己觀察， 教師或者會員嗰個傾向係點樣？ 而家其實兩面都有，兩個聲音都有，即係覺得我哋素來啦，功能組別我哋都反對，但我哋都參與嘅，因為我哋覺得即係寸土必爭，每個位置我哋發揮到幾多少，我哋就去即係運用。咁我哋嘅會員同選民都係咁諗法，所以我哋屆屆都贏。亦都我哋係講清楚我哋嘅目標，佢哋就支持我哋。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就要睇下我哋係咪呢個説法有幾多少會員覺得仲可以做到。因為個空間收到咁窄咧，將來嘅立法會本身已經溝淡到根本發揮嘅功能啊效用可能好低。咁呢個係要諗有冇用。亦都要諗就係我哋如果入咗閘，我哋有冇啲盟友其他人可以配合一齊做到嘢咧？如果沒有，其實亦都是孤軍作戰，在裏面做不到嘢。但是仍然有不少的會員都覺得，你都要壓住個位，講啲唔啱聽嘅嘢，同埋講我哋覺得認為啱嘅嘢。這個都是有呢個聲音。另外一批又覺得呢啲咁嘅爛制度搞到咁落，唔好參與啦，因為你參與做佢嘅花樽無謂啦。佢可能好想我哋去做花樽。有時會用一些好似捉棋咁 去比喻，他哋如果冇人同佢捉棋咧，佢哋又都唔係幾開心嘅。你埋嚟捉棋啦，坐翻低。我哋改曬啲規則喎，你又養曬兩隻車，養曬兩隻馬，跟住唔準個將軍咁多嘢都唔準，我哋未必可以捉棋喎。同你有咩意思啊？咁所以都係有啲會員都係呢啲諗法。咁所以而家仲係掙扎同埋去評估緊。 首先你講即係政府有權用盡嗰度，咁教師註冊取消註冊嗰個係咪都係一個好清楚嘅例子？ 絕對係啊，因為我哋同其他組織即係專業組織唔同啦，佢哋有自己嘅專業工會啊，即係律師啊、醫生啊咁，佢哋自己監管自己，咁就嗰個保障相對大啲。我哋就而家咧係個權力全部喺曬教育局，由佢去決定我哋可唔可以註冊。由佢決定我哋係可唔需唔需要取消註冊，咁嘅時候呢、這個絕對權力咧係冇制衡，咁所以咧喺太平盛世咧睇唔到個問題。咁但係我哋都一路要求成立一個獨立嘅教師公會去處理教師嗰個操守啊同埋註冊嘅。咁只不過咧就政府係一路都唔應承，喺好諷刺嘅殖民地時代唔應承啦。因為他覺得我是大山、即如果搞呢個工會咧，呢座大山仲會阻得他緊要。到係一過渡咧，董建華反而咧被我哋即係說服咗，就話成立教師工會喎。喺佢嘅施政報告咧，佢講咗話會做喎。但係點知後屘翻嚟諗清楚啦，佢又發覺可能若果成立個教師工會，如果係選舉產生嘅，如果制度公平嘅，佢知道我哋會贏嘅。咁嘅時候佢唔想。咁如果佢擁一啲爛方案出嚟，係佢操控嘅，我哋都唔想。咁我哋都會阻佢通過嘅。咁所以就一路放翻低，放到而家。咁但係我都講啦，太平盛世咧就唔覺得個問題嚴重。到呢兩年咧，發覺佢有咁絕對嘅權力咧，就係好嚴重嘅問題。佢會嚴重干預或者操控到個專業嘅發展。林鄭成日講專業領航，其實佢係。個心就唔係專業領航啊，佢係行政主導，佢話曬事。咁所以咧，而家個專業嘅一個即係機制，其實喺呢方面我哋弱嘅。咁佢就有權係可以用到盡。咁亦都真係呢一兩年咧，除咗 DQ 啲老師啦，佢喺教師嘅培訓啦、升遷啦，甚至入職啦，佢加咗好多關卡。咁令到咧，其實佢嘅目的就係想啲教師都係大家。你乖咯，收聲咯，你唔好再講一啲或者做一啲我唔中意嘅嘢啦。咁最好就係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就會，其實應該仍然會堅守我哋嘅崗位，即係唔可以做教育做到佢俾一套我哋就幫佢灌輸，嗰啲就唔係教育嚟嘅，嗰啲係灌輸，甚至我用個冇啲嘅點解就做緊反教育嘅嘢添。 但係呢啲始終會唔會即係令到一啲？即係一啲有志即係教師嘅，佢未必想即係同你咁，即係同你咁樣糾纏落去啦，或者嚇，即係你咁大權，你即係甚至註冊嗰度一釘咗嘅話咧，你都 係終身冇得教， 終身係啊， 即係服唔服都牌咧，佢話又都係睇我，就佢係有權，咁而佢而家冇復牌機制，咁所以咧啲人就覺得呢個係死刑嚟㗎嘛。 這個是不是都見到個影響啊？其實對 有影響， 同行裏邊 一個影響就係、是、即係有啲老師都會講，佢哋會咁啊，會要即係保翻住自己安全咧，佢、哋就係依書直説啦，咁可能咁、就已經係好弊嘅。又或者佢哋可能有啲甚至就話，你叫我教乜，我就教你教嗰套啦，咁咁啊仲弊，即係會幫手做咗一啲即係純粹灌輸嘅工作。咁有啲覺得唔抵得嘅，咁就會走啦。咁所以我哋早幾去做咗調查咧，都發覺有兩成嘅老師咁就話已經有計劃會離開教育界。其實當中好多係移民。咁亦都仲有兩成就話佢哋都會考慮緊。咁嘅時候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即係個專業團隊有兩成人話走咯。有兩成話諗緊走。咁其實係對我哋個穩定性，我教育個穩定性咧，係帶嚟好大嘅衝擊。咁但係佢哋如果選擇走嘅話咧，就會係我哋好大嘅損失。因為好多呢啲都係一啲中層同埋好有經驗嘅教師。咁佢哋一走咧，其實我哋係青黃不接。 落去教學仲有一個好大嘅變數啊，或者係不明朗嘅就係即係國安教育嗰個問題。即係好多科都有嗰個元素，咁呢個其實落到去教即係課室，即係老師日常嘅教學，其實嗰個面對嘅影響會出嘅一啲問題，會係點樣啊？而家其實 個影響就好大，因為係而家差唔多有十幾科，我哋已經出咗個指引啦。咁裏邊咧，我哋有啲聽落咧，其實我覺得咧係好牽強。咁譬如話，生物科咁，你要教點樣教國安教育咧？咁佢話：哦，你教疫情啦，但係要教咧就是、疫情咧。我哋你唔好講個疫情喺邊度嚟嘅喎，即係唔好討論個源頭。你可以討論咧就係、是、國家點樣喺呢個抗疫裏邊咧做咗幾多貢獻。咁我覺得呢、這個唔係生物科嘅嘢嚟嘅，呢、這個仍然都係即係國民教育啦，你叫做啊。咁仲呃咗落生物科，即係呢啲嘅例子就好多科都咁呃咗落去。其實不是教緊嗰科的嘢，係用嗰科的一啲嘅題目，我嚟做了另一啲嘅目標，咁就要嚴重干擾本科佢嗰啲本來要教嗰啲嘢，擠壓咗，冇咗空間，少咗啲時間，因為我啲課程出名咧已經係逼㗎啦，而家仲加插咗咁多嘢落去，硬生生要做呢啲咧，其實係個空間會進一步被擠壓。第二就係、是、老師亦都好擔心，會唔講錯？因為其實係點講咧，只係俾咗個框，你話要講呢啲，但係我講多咗會唔會有問題咧？國安問題嘅話係可以係刑事，可以係好嚴重。講少咗得唔得咧？會俾人追究咧。咁所以嗰個嘅即係有啲白色恐怖，同埋有啲咁樣嘅令到老師無所適從。一嚟就唔識教，二嚟就係點樣教就唔會踩到地雷咧咁。咁亦都覺得。教得多就會整體個科就受到嚴重干擾，教得少又可能被人追究。咁嗰個係有啲誠惶誠恐，亦都係覺得其實唔係應該咁做。咁我覺得即係個矛盾個心態都幾多。 但係點搞咧？好快嘅喎，其實係嘛？ 係啊，因為佢要而家已經要寫報告啦。嚇！咁就當然佢話佢容許。過去呢一年咧，你報告翻今年咧，你話可以好多嘢都未做得，因為我啱啱先至出啲指引都出咗一個零月，咁你未做咧，你可以話未做。不過佢要嘅就係要交來年嘅計劃，咁即係話你一定要寫啲嘢去滿足佢，寫得少神滿意，寫得多學校就會哇邊有咁多空間做埋啲嘢，咁會唔使教本來要教嗰啲書噶啦咁，咁亦都會唔會做啲嘢佢唔滿意會被追究咧？咁所以而家嗰個干預啊，即係叫做插手落嚟教育咧，係好直接噶啦。我要你做，你就要寫計劃書。寫計劃書我唔要，彈翻轉頭你再寫過。我認為呢啲唔夠，你再加啲乜嘢？咁嘅時候，我哋整體本來嗰個教育嘅操作唔係咁。就算你話啲科目要教啲咩咧，都係由啲課程委員會經過深入討論，可能通常要兩三年嘅，先至會改個課程加減啲嘢。咁嘅時候係專業嘅領航，同埋呢個過程係一個好多嘅互動，唔係而家政府話我要做呢啲嘢，就用行政嘅方法直接要出到個效果，而且係佢要嘅效果。咁我覺得呢個係相當大嘅政治上嘅干預教育。 你所了解而家啲學校準備成點啊？即係 就其實係好多都會話佢哋準備上咧有啲困難嘅。當然佢哋話唔會話佢唔去準備咧，一定要做。咁只不過就係佢哋會話指引唔清晰啦，冇足夠嘅即係參考俾佢哋啦，同埋佢哋就驚踩到地雷，因為國安嘅嘢好多人都講得唔係好清楚嘅，無論政府都好，成日有多時你問佢，佢都會話睇情況啦，睇你動機啦，睇嗰陣時嘅環境啦，睇下啲人嘅反應啦，咁多嘢睇嘅時候就冇好無從判斷，我咁我呢啲嘢有冇問題啊？咁嘅時候，啲老師係而家好大嘅困難就係佢哋會話我唔識教，唔識教到咧又安全，又達到你話嘅目標，又唔違反我覺得嘅一啲教育嘅理念。其實係嗰個困難就喺呢度，咁亦都有啲不忿啦，覺得亂咁加啲嘢落啲科度，其實係使唔使將國安嘅概念擴成十幾範？佢哋都話上到太空都要國安，嚇、即係咁嘅時候係咪一個即係過分演繹咧？ 而家啲老師會驚咗，即係課堂裏邊講嘅嘢啊，講錯咗啊，或者講得講得太放啊，咁因為似乎近都有一段時間啦，即係課室裏邊有啲嘢可能會被人舉報啊、投訴啊、家長啊投訴啊，咁又唔知點解有時候去咗一啲媒體，去咗媒體嗰度啊。通常校園或者課室都應該係比較自由、輕鬆啊嘅。而家其實係咪即係嗰種氛圍？學生同老師嗰種關係，家長同老師嗰種關係，都已經係相當唔正常啦。 就可以講話有變化，咁之後個互信咧係削弱咗。咁不過咧，你話係咪好多家長、好多學生其實係對老師唔信任咧？就唔係喎，佢哋仍然都好信任老師，覺得佢哋好專業。只不過咧，你有人會去攞啲即係中間老師講嘅嘢就去投訴。咁嘅時候咧，以前問題都唔大，因為以前教育局唔接受匿名投訴。你真係投訴咧，認認真真、具名咁去投訴，咁就佢就可能會用佢嘅方法跟程序處理。大家都信嗰個制度，可能仍然都係公正公道。但係而家唔係喎，佢接受大量匿名投訴，呢、這個本身已經唔公義嘅。嗰啲人投訴唔使成本，亦都唔理唔知係邊個，有冇都唔知嘅。只不過教育局話我收到投訴，咁咧就連係講俾老師知投訴嘅內容，佢都可以話我唔講俾你知。咁嘅時候係全係唔公道，係一個真係好黑箱。但係權力喺曬佢度喎。佢查完之後，佢就話俾你聽，我覺得你專業失德。點解啊？佢冇嘅，冇解嘅。佢已經佢淨係講個結論俾佢哋聽。我哋睇過好多嗰啲信，係俾老師嘅信，幾句就已經講完。有呢啲嘢發生咗，我判斷你專業失德。點解冇講點解？如何專業失德冇講，只不過佢就達成咗個結論，跟住就會問一下你有冇提一啲唔同意啊咁，咁反對喎、啊、咁提完之後冇維持原判咁，絕大部分啲 case 都係咁。咁嘅時候咧，佢會製造咗一個氛圍，就係大家會覺得動輒得救，其實係匿名投訴又得，或者甚至佢俾人哋去斷章取義喺 Facebook。有啲嘅幾句言論又攞咗去投訴，咁嘅時候咧，老師唔好話喺課堂本來佢哋已經好專業，好少甚至冇去帶入自己嘅觀點，就算有都可能講明呢啲觀點係佢嘅觀點，咁就學生要判斷咁樣。咁嘅時候咧，就係、是、過往都會係小心噶啦，但係過往都唔諗到喺公餘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喺其他場合一兩句就俾人哋拎咗去。就投訴，仲成立咗，跟住就警告，甚至譴責。咁變咗對老師嚟講咧，佢哋覺得自己嘅言論自由都冇埋，佢哋嘅即係言論自由嘅空間咧大幅收窄咗。課堂裏邊本來佢哋就好專業，就本來唔擔心，但係而家個氛圍就係、容易會俾人哋去有啲位去入到。甚至有啲人都倡議裝曬 CCTV 添啦，你錄曬你每一句説話翻去。逐句睇有冇嘢，佢可能實揾到啲前人，即係前文後理抽咗佢，有兩句可能有問題嘅，佢用佢嘅演繹方法 咁嘅時候，老師就會更加即係唔收聲咯。收聲嘅時候，好多嘢咪唔講咯。咁嘅時候，我哋教育係其實就唔係做緊一啲我哋本來應該做嘅嘢，係做緊按本子辦事。可能只不過嚇、照住你講嘅言論，我讀一次俾你聽。咁嘅時候就好可悲啦。 最後翻翻去即係最開頭，我想講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教育或者教師過往都係一個相對平穩嘅一個環境，平和嘅環境嗰度，即係個教育都係講緊一啲慢慢一點一滴咁樣。但係而家嗰個即係咁大嘅一啲嘅轉變咧，其實會對一啲真係有志從事教書教學嘅人，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大嘅衝擊，甚至會卻步？ 一定會，即係有批佢哋有理想嘅咧，佢會覺得而家嗰個發揮空間係收到好窄，相對亦都唔係即係風平浪靜，會有風險。咁嘅時候會有啲人會卻步，可能會轉去做第二樣嘢。咁但係即係我嗰個寄語就係、是，即係若果有信念、有個理想嘅咧，每個崗位都要守好。教育其實是一個重要崗位，即係如果我哋覺得呢個崗位重要咧。我哋唔係輕言去放棄，即如果唔係淪陷咗，咪即係洗腦工場咁，我哋就覺得即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咁但係有啲家長或者有啲老師自己都係家長，佢覺得如果咁樣變法，佢啲仔女都好危險嘅喎，咁佢哋咪有啲選擇移民。即係我哋睇到唔少嘅老師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即係唔想自己啲仔女將來面對一個。即係洗腦式嘅教育，或者面對一個佢覺得係唔係培養佢獨立思考，係要佢跟一套即係既定嘅諗法做順民嘅教育，咁佢哋可能選擇離開。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家都要做嘅選擇啦。但係我覺得選擇留低嘅咧，我哋就要守好個崗位。一分力都要出，即係每一個崗位都可以發揮一啲作用咧。就算你話未必可以令到大環境即時轉變，但係都可以即係減慢個淪陷，同埋抵擋一啲即係我哋覺得唔公義啊、唔啱嘅嘢咧，唔可以俾佢喺自己個崗位度發生。 好。咁我哋今日就用呢、這個守好崗位嚟完結啦，今日嘅環節。 好啊，多謝曬。守好崗位， 馮慧華，多謝曬你，拜拜。